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江美琪版本的《打错了》，这首歌可是大有来头。它的原唱是王菲，作曲是蔡健雅，作词是林夕。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江美琪在现场翻唱偶像的歌，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王菲带来一首《只爱陌生人》。 我爱上一道无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颜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Come on, baby. 刚才这首歌叫做《只爱陌生人》，是来自于张亚东的原作。值得一提的是，王菲的这个版本当中加入了她女儿窦靖童的声音。那个时候窦靖童还是一个小小的女孩，童声显得格外的可爱。而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甚至一度成为在90年代末2000年初很多年轻人的爱情观。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陶喆，《爱很简单》。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不爱你，baby， 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个在台湾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掀起过一阵热潮的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无印良品。事实上这两个人都跟音乐早期是无关的，因为光良当年读的是电脑工程以及录音工程，而品冠则是读专业会计的。可是两个人，一个人擅长钢琴，一个人嗜好吉他，曾经有8年的时间，他们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在同一家教堂来唱圣歌。那些时间当中，他们也许彼此认识，但是从来没有交谈过。直到有一天，他们开始通过音乐成为朋友，有了后来这个组合。 说那种遗憾最昏迷梦前，当你决定要陪在我身边，老实说我的快乐并不完全。其实我并不常梦想得太远，付出当时也总是不知不觉，可以帮你实现点心愿，有阳光好像打着我的肩。爱就是一份心甘情愿，不在乎情如风霜雨雪，抱一抱就抵过万语千言，手牵手就敢去海角天边。 醉魂一梦牵。当你决定要陪在我身边，老实说我的快乐并不完全。其实我并不常梦想得太远，付出当时也总是不知不觉，可以帮你实现一点心愿。有阳光好像打着我的肩，爱就是一份心甘情愿，不在乎路径路风霜雨雪，抱一抱就抵过万语千言，手牵手就敢去海角天边。爱就是一份心甘情愿，不计较是否今生缘浅，越曲折会留下越多纪念，闭上眼还够我们回味数十年。 如果说每个人一辈子 那么 几年坚信不一次， 就敢去海角天边，那就是一份心甘情愿，不计较是否今生缘浅，越曲折会留下越多纪念，闭上眼还跟我们回味哦数十年。 无印良品一直保持着非常朴素的，或者说非常清淡的风格，但是正是这种朴素和清淡在当时的歌坛当中也让人们觉得眼前一亮。这一切呢还要靠滚石唱片在当时的影响力以及发掘新人的能力。1995年，李宗盛到马来西亚挑选新人的时候认识了无印良品，7天之后光良和品冠组合作为无印良品加盟了滚石唱片。可惜的是在1999年的年末，他们两个人怀着各自的祝福以及对无印良品的无限怀念举办了告别演唱会。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个声音里面充满了忧伤的辛晓琪，永远。 我以为这个样子能回到以前，从一开始一步一步过到这一天，我以为自己可以剪下这一切，地转天旋，一夜一夜失踪的时间，一封情书，一场痛苦，惊醒还有顽固，原来有过的温度，后来走到这一步，我们都辛苦。我才不管泪水有多些，谁也看不见。我才不说回忆有多甜，谁也听不见。爱情的背面，一片沉默的世界。 情书一场痛苦，惊心还有顽固，原来有过的温度，后来走到这一步，我们都在乎，我才不管泪水有多咸，谁也看不见，我才不说回忆有多甜，谁也听不见，爱情的背面，一片沉默的世界。 现实中了。

难道你真的那么任性将我遗忘，还是如你说的路长情更长？ 唱歌其实也是另一种讲故事的表达方式，而像文章这样的歌手，他是一个经历过多少故事的人才会用这样的形式来把歌声婉转迂回地唱给我们听呢。刚才这首歌叫做《路长情更长》，我记得的另外还有一个曾经让我动容过的版本，就是接下来这位女歌手曾经也演绎过的，她的名字叫做李杜，在台湾歌坛算是昙花一现，但是她也绝对是唱将级的人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天空渐渐亮起来，我仍在梦境间徘徊，把时间都关在门外，身边却要有你在。是绿色水草摇。

分别，去分别你对我爱情的残忍。相信一定有别的原因让你委屈、yeah、还是不懂怎么说不出口，一颗想挽留却停留，一个不争气的